公子此言差矣，将本宫乃是北秦之人，故蒙太后不斩之恩，事到而今还将什么怀抱琵琶另向别谈，你此此言无甚要紧，岂不愧杀本宫？ 哟，你别哭啊，我跟你闹着玩呢，这道难太 公子，请来。